Mango Mango， 沙发巴黎亚，阳光热辣辣。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哇哦，周日的晚上你又能听见我亲切的声音啊，在这块我感觉尤为的开心。你们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啊，漫游嗨翻天节目。哇哦，大家周末快乐啊！下一周呢就要开启工作了，我知道你们特别伤心，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爱假期啊。我是许可啊。 又听到这个熟悉的wow，大家好，我是李可。我们982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的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来，快给我们刷弹幕互动吧。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这些帅哥美女们每一天的回放怎么办呢？哈哈呀，是吧，你就可以登录这个哔哩哔哩的网站，对，搜索这个漫游嗨翻天账号，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视频的回放了啊。 嗯，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感到非常的开心呢，欢迎来佩戴我们一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就叫做嗨森。对，今天的气氛就很嗨森。那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567556693。 没错，那隆重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嘉宾吧。哇，我跟你说，嘉宾一来女生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美女我跟你说跟游戏一定是离不开的。所以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很少很少见的女玩家，还长得这么秀色可餐的， 才华于一身。 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啊。那我们让我们请出李珍啊，欢迎李珍。 Hello， 大家好，终于憋到让我说话了，太不容易了。不是说好给我一个超级长炫酷的 title 吗？ 啊，超级长炫酷的 title。 本来我要介绍 蒸额头、蒸鸭掌、蒸 姐的。 啊、善良可爱美丽动人、贤惠大方及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玩家， 就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评价。 啊，对啊，好好好。其实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咱们李真今天这个，我跟你说，乍一看不像玩游戏的啊，但是玩游戏好像据说还很厉害，比我还要厉害啊。具体他厉害到什么样，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另外，大家要如果想跟我们发来互动消息互动，也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啊，跟我们发来消息互动。这个时间呢，让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嗯，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yeah!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根号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节目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就是美丽可爱善良等等 这个 title 要开始 了。女玩家， 就我一来就给你们出难题是吗？ 对， 每次介绍我都要绞尽脑汁。 主要是这个头衔太多 就头衔太多不好说是吗？ 哎，没办法，女王出来就是很麻烦 啊。是哈， 闪亮 要 自带 BGM， 嘣嘣嘣嘣。 对，其实你说啊，李真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我特别脑海中就飘过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李真，你玩过游戏吗？ 当然。 哎呦呦呦呦！ 我没玩游戏，我今天来干嘛呢？ 对 呀、 啊，最后那个头衔的那个落款不就是 忘了我怎么在王者荣耀里虐你吗？ 哦，对对对，李真玩王者荣耀还是挺 需要来把 solo 吗？ 哎，不用。那李真，你说你玩游戏啊，你最早接触的游戏你还记得是什么？ 我最早接触游戏是那个横版的那种小游戏，然后接触网游，第一款网游是叫冒险岛，就是 啊， 你们一脸茫然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游戏是吗？ 我没有玩过。 不是， 很过分。 哎，我知道那个， 这是一个大型的网游，好吧，曾经非常火的。 熟悉的哇。 冒险岛，好吧，你要知道，现在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肯定跟我 一 样都玩过这个游戏。 所以说你们年龄比较大嘛，我不是零零后嘛，没玩过这个。 再见。 对，我是零零后一般，你知道。 我非常后悔今天来到了一个这样的节目。 对，哎，那你最早接触的游戏就是那个网游是吧？ 对，但是那种比较简单，它只是打怪，然后攒金币、买装备就 OK 了。 但是套路 很统 一了，现在 对啊，现在还是这个套路，只不过复杂了一点而已。 嗯，就是这种网游，就是你花钱就可以玩得很好，你知道吗？ 所以你是氪金玩家。 像现在很多网络游戏，比如说英雄联盟啊，包括现在手游王者荣耀，其实它不是一个太花钱的游戏，就是你不花钱也可以玩得很好、但是那个曾经的那款游戏就是你一定要花钱才能玩得很好。 现在的游戏是花钱可以玩得很好看。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在游戏里穿着那个炫酷的衣服，然后头顶上什么各种字儿、 啊、 对，然后他旁边就平常一个小人也就那么一点点，然后如果你充了钱之后，你人周围的那种各种装饰就变得特别多，你就知道有个有钱人来了。 我明白，就跟那个时候的 QQ 秀一样。 对，差不多，就是把钱都装身上。你知道吗？ 对，你知道李可你发现了吗、为什么李真喜欢这很长的头衔？ 对， 就是从那个游戏来， 就是要炫酷， 就是要 浮夸， 自己很这个。 对，就是从那个游戏， 就自己没有的东西一定要说出来，你懂吗？ 很浮夸。 哎，那所以最早你这个小霸王什么的你就没有经历了是吧？ 玩过，但是玩的不好、因为我小时候算家里管的特别严的那种，又再加上我是 好学生 嘛。 啊，真的，你是好学生啊？ 嗯，我是混迹在坏学生圈里的好学生，就是学习不太用功，但是好像学的还行的那一种。哎呀又不好意思， 好像好多玩游戏的都是这样， 就是太聪明了， 头脑很、 没有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曾经老这么说我，说你看人许可玩游戏啊、 我想走了可以吗？这个节目能录到现 在 就 你是混迹在好学生里的坏学生。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主持人这种趁嘉宾的这个话题自卖自夸，我 现在都是嘉宾得这个捧着主持人。 哦， 不是 不过我知道因为我跟许可是老朋友了嘛、然后他确实很聪明，并且游戏玩得很好，但是至少目前在王者荣耀里我还没有 什么段位， 我还可以超越你。 什么段位？ 什么谁什么段位？ 对， 我是 荣耀黄金， 一枚闪耀的黄金。 对， 你是潜伏在荣耀黄金里的 王者， 钻石玩家，行吗？ 对对对， 我这个评价可以吗？ 非常 开心吗？ 开心非常好， 登王者对吧？ 对，其实你知道咱们原来那会儿最早的时候，我是最早接触就是那小霸王嘛。 嗯、 哎，李可，你最早接触 我玩过呀，小霸王。那个 你不是什么好学生吧？应该 我是跟甄姐 哪有这样的？ 我是跟甄姐反着，甄姐是在坏学生里的好，我是好学生里的坏学生。 你们俩凑 那差不多，差不多。 坦克大战、啊、还有那个超级玛丽， 哎，你真 这就是对，这就是对 那个小霸王其实有一款游戏叫冒险岛， 魂斗罗， 知道 对对。小霸王有一款游戏叫冒险岛， 只是不是网游而已。冒险岛是一个很早就开发出来的游戏，并且现在依然很多人 在玩。没有，最早那个网游，我说一个啊，我最早玩的网游应该算魔力宝贝或者石器时代，听过吗？ 没有。真的像我们这种年轻， 像我们这种90后， 哎呀呀呀呀，真是啊！ 80后的游戏， 我也就刚过了18岁的生日而已啊。 咱很多网友说这个今天为什么开直播，我跟你说今天为什么开直播你知道吗？今天有美女来就要开直播，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的炫酷和这么的那什么。说到这块你们小礼物可以走一波啊，还有关注这个。开玩笑开玩笑。哎，那你们说说家里都有什么游戏设备？现在 游戏设备，我 一个手机就够了吧。 我家里有那个 Xbox。 哎呦 哎呦，是什么反应啊？就是 Xbox， 因为体感游戏嘛，在家当时买的时候是为了就是让自己动一动，本着健身的目的。 那你买的是那个网球吗？还是羽毛？ 没有，它就是现在买的话 Xbox 还比较好，是它会自带送你很多游戏、所以游戏种类很多。然后但是实际上啊，我发现了，就是你当时买的时候买回来的那几天你会天天玩，然后现在也被尘封了。 对，我刚才就想问，我说玩的频率怎么样。 现在基本不玩了，除非家里来朋友，大家真的没事儿可干的时候才会玩一玩，自己在家就很少玩。 那现在基本是手游。 对，基本是手游吧。并且主要是工作起来之后碎片化的时间比较多，手机更方便一点。 李可呢，家里有什么游戏设备？ 就是那个手柄，那个叫什么来着 ？PS、哦、 啊，对， PS， 就是开开赛车呀、哦，打打拳。 大家听听啊，这就是女生买游戏机啊，就跟他们买衣服、化妆品一样，总有千种万种的借口啊。这个大家很疑惑啊，说这个今天是这样，因为周日周一嘛，以后就这个播这个游戏环节啊，周四周五周六呢是动漫环节啊，大家礼物也不用太给啊，其实呢你们就给一些免费的礼物就可以了。 咬着后槽牙说这句话是不是我都看出来了。 因为这个你知道最关键问题是什么吗？这个的收成最终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无所谓了。 那也不行啊，人家有粉丝说不行，我就是要送，那你也不能不让人家送。 既然这样， 对对， 我就不拦着大家了、啊，大家自己看着办吧。你看我们今天这么漂亮的美女李珍啊，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李可，是吧？还这么 我们是姐妹， 姊妹篇是吧？哎， 失散多年的， 就是说你们俩作为女生，其实到现在你说大学毕业啊，大家工作啊或者学习都很忙，那为什么会想到玩游戏呢？ 啊， 就 因为你会因为很忙不去娱乐吗？ 我是因为自己爱游戏啊。你们是为什么就是入了这坑啊？是被带的吗？还是 有被带的原因，然后其次是因为人生不可能没有娱乐吧，我是觉得 每天忙 就算你再忙你也要玩吧，要不然活着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游戏的存在是很合理的，就是让你玩啊。 大家快解决这个中毒， 而且忙就是为了 中毒已深，病入膏肓， 而且忙也是为了开心嘛。 反正我是觉得游戏不能缺少了，不管你玩什么。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写错了，今天应该叫这个游戏不能缺少主题啊。我不知道咱们其实 生活必需品之游戏篇。 对，我不知道看咱们这个直播的这个水友们，你们从多大开始玩的游戏啊？你们从多大开始？哇，咱们导播老师太给力了，瞬间改说漫游海半天之游戏不能缺少。咱们今天导播老师太厉害，我跟你说咱们这块啊，就是青年广播，为什么叫青年广播你知道吗？咱们这块人才都是高精尖你知道吗？就平时高级。对，我跟你说那个哎呀，这个计算机的能力啊太厉害了，我跟你说长8只手在后边导播就可以啊操控8台机器，真的。回头 八爪鱼吗？ 回头给大家直播一下我们这个导播间啊，可以，其实挺厉害的。那说到这个王者荣耀是吧，李珍最近和李可都玩是吧。先李珍吧，李珍你什么段位？ 我现在刚铂金。 刚铂金啊， 挺厉害呀、都已经补了。 我是刚刚调回铂金， 这已经可能是第二个号了。 刚刚调回铂金。 哎，其实大家，我跟你们说是这样啊，王者荣耀刚开始我以为就是因为我在撸啊撸中啊，真是到了钻石，自己打的没有代打，就打到钻石，各种意识我觉得还不错。当时我觉得我来这个手游多多少少都能王者，结果没想到之前在跟李真开黑的时候，居然啊 被我 铂金钻的选手虐的。被中路抓的我那个大鸡， 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光是就是个人水准、还有这个团队的配合和这个游戏意识、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最早玩这种游戏的是 DOTA， 然后是英雄联盟，接着到手游的这个王者荣耀。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是玩英雄联盟出身。 你玩英雄联盟吗？ 我不玩，但是呢他们曾经玩这个游戏的人现在就很多人不愿意加入王者荣耀。他们就觉得对，就觉得操作太简单，好幼稚，然后全都是小学生玩或者全都是女孩才玩的游戏，他们都不愿意进来。但是实际上你进来之后发现，因为竞技的双方是真人，所以大家不管这个游戏的难度可能比以前是调的更接近，就更人性化了，就让更多人可以接受了、这种状态其实不是简单，不是让它变简单了，而是说让更多人接受之后有更多的人来玩这个游戏，反而难度我觉得增加了。好难啊，就是你每一天打游戏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累真的累。 其实是这样，曾经我看到过一份数据，说这个王者荣耀里边51%的玩家，超过了一半，51%的玩家居然是女玩家啊。 对啊， 所以大家 女大学生和小学生。 对，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李真，你看就是赤裸裸的一枚平常玩王者荣耀的女玩家啊，长得 没有赤裸裸好吧。哎，听收听广播的人怎么想，赤裸裸的一枚女玩家。 不是就是很直观嘛，就是你看，所以说其实咱们平常打游戏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太那个，就是啊这个喷啊什么的，是吧？咱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 文字， 因为有这么多女生跟咱们一块玩，咱们要展示出我们的 gentleman 的一面，是吧？粘头蛮是吧？ 我觉得这点还挺重要的。 哎，我想问真真，就是玩什么英雄？ 哦，我玩的英雄比较暴力，我喜欢玩战士类的英雄，因为 战士类， 因为在这个游戏里啊，是不是妹子很好辨认？妹子有一个套路，就是妹子一定要选长得好看的英雄，虞姬、甄姬、蔡文姬，就是你妹子最爱玩虞姬、甄姬、蔡文姬。 程咬金了。 也对，然后咱证明咱俩是一样的。我原来是刚开始的时候是玩程咬金，然后现在玩吕布，然后杨戬，这是我用的比较多的本命英雄。然后偶尔也会 吕布都是妹子， 好厉害啊！后面那几个， 然后偶尔也会玩一下狄仁杰。现在、 狄仁杰、 所以我一般都玩男性英雄。 这是互补吗？这是什么意思？你骨子里是个男生是吧？ 有很多那个就是那个女性的那个英雄都是反而是男的玩， 可能是因为我活得比较不看脸。 其实也是，那我一般喜欢玩妲己、安琪拉哈。 对，就是男性可能更喜欢就是这个远程输出的这个。 啊、是。那你稍微说说心得，咱们因为收听收看广播也有很多玩王者荣耀的。 心得啊，因为我带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入坑，就是我先玩这个游戏，然后强烈要求他们也要下载一个游戏跟我一块玩。每次跟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只要你不死就有机会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送，因为一旦送 对， 就是你可以玩的不好。但是你只要不送人头， 哎、 就是 我 就要不然 开始送， 我们就是4-6啊！我的天， 对， 我们平白无故给对面增加多少经济？所以说每次我跟朋友玩，我说你可以不会玩，你可以躺着，但是你不要送人头。 但是我一开始就是那个送人头的， 对，你可以躺着， 经常被就是凶，就是我就是那个。 所以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刚刚进入这个游戏的朋友，记住一条准则：怎么会不坑？怎么不容易被骂？就是你千万不要让自己死掉。 就是要少死。 那怎么办？躲着。 少死，你可以不杀人。 但是我就是有一种正义感，比如说大家都在那儿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去救我的队友，然后最后发现队友被我救了， 最后发现无果。 所以你知道，因为我之前跟李可玩过一局游戏，他玩程咬金保护我，然后的结果就是程咬金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身前， 每次都是特别正义的保护我方孙尚香，然后程咬金呢 挂了 double kill。 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不死。 对， 慢慢都会发育起来的，因为这个游戏的经济比相对于英雄联盟来说更好刷一点，它自然会涨嘛。所以只要你不死，你慢慢经济都会打起来，这样的话就随时可以翻盘。 法师呢？真正玩吗？ 法师玩的比较少，因为我还是喜欢战士流的那种人。 我也是， 就是又能打打野，又能守守线，然后对战 万能那种啊， 就是线上对抗能力我喜欢比较强的。法师可能稍微脆一点。 哎，那推荐几个？ 线上能力稍微强一点。我觉得我 目前我是觉得上单比较强的就是杨戬跟吕布，因为他俩各有优势吧。杨戬是因为他要放一条宠物出去嘛，放一条狗狗跑出去，对，先咬到你，然后随时可以位移到你面前，然后这个技能非常的重要，可以让你帮助你拿到五杀都是可以的，所以又是一他又可以帮你很灵活的位移，尤其是开团的时候极其好用，所以杨戬是可以在高端局很多王者荣耀比赛里场场都会出现的英雄，所以是比较主流的上单位置。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吕布，吕布也很强，但是他相对于杨戬来说前期可能没有杨戬那么灵活，但是吕布的优势就在于吕布开团特别的强，所以这两个英雄目前我觉得是版本里比较强的两个战士。 哎，有咱们网友说凯上单也很强， 对，凯是一个最新的英雄，刚刚上线。 哎呦，你可以，你都买了最新的英雄。 我没有， 网友 很多人买凯，因为凯当时上线的时候还会有官方活动嘛，你只要抽那个名片就碎片就会送给你。 哎，为什么我可能是最近好久没有打开这个游戏了， 这都是 听起来像天书一样，对对对，就好。一脸懵， 可能是我最近有点不务正业。 然后中单呢，推荐几个？你像我一般玩妲己太弱了，妲己前期 中单啊， 鲁班吧， 中单干将， 干将莫邪， 对，诸葛亮 不知火舞， 诸葛亮不知火舞，然后我觉得貂蝉也挺强的。 貂蝉是什么技能啊？ 貂蝉就是有一个桃花。就 那个英雄有特别少，那个需要买好像。 反正职业的我有时候会看职业联赛嘛，就是那些比赛里，其实他们经常上场用的英雄，大部分都是主流比较强的英雄，就大家可以看参照那个比赛来考虑你接下来要发展，就是往长期往后发展的英雄，比如说后羿、妲己这种都是可能到高段位之后就越来越乏力的。 我说我刚开始你知道吗，我玩的游戏心心夜夜，哇，送我一个皮肤，刚开始亚瑟拿亚瑟四杀五杀， 亚瑟 我 觉得还是 OK 的， 对，然后后来送了我一个妲己，哎呀，我觉得这英雄太狠了，你知道吗，不仅配音声音好听，然后还在一套带走，有没有，结果后来 这之前我们玩的时候你都十几杀，现在就是五四五杀， 关键是妲己的弱点太明显了，就是一套能带走人，但是所有人都可以一套带走人。就这个弱点就没有办法呀。 不是，这是一个多么悲伤的事情。 赢得偶然输的一仗，我觉得这个游戏相对于英雄联盟，它的团战最重要，就是它随时可以开团，因为很灵活嘛，并且游戏节奏快一些，所以开团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一旦拿了开团的英雄，比如说大家很死亡组合 啊， 黄忠加蔡文姬，或者是王昭君黄忠加蔡文姬加吕布，那就对面就没得打了，就一开团准死，然后这五个人抱团就分分钟就推到家了。 哎，说到蔡文姬，我最喜欢的就是程咬金和蔡文姬，我唯一两次拿 MVP 就是蔡文姬。 对，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开团比撸啊撸的要节奏要快很多，所以说只要团控比较强的英雄都会很强。 哎，你说啊，咱们其实刚才节目前啊，我跟这个李真立刻有沟通，他们都觉得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个配音特别有意思啊。 对啊，好好玩啊。 哎，你们说说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的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咱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看咱们直播的这些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对配音曾经有过这种， 因为我每次都很认真的听每一个英雄的配音，然后比如说前期之前是玩程咬金，一个字儿干。就很 你俩配合一下， 就是那种感觉， 我得给你们换一个这个音乐，我感觉你们俩得 真男人就要有什么强健的筋骨。 等会儿， 哎，你说突然刚刚打开这个电台的朋友会不会说这跳台了？ 刚刚打开估计就在听广播的同时又打开了王者荣耀吧。 跳台了，我手机没关吗？ 哎，你们这种配音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伴奏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那个配音就像是每个人一个个性宣言，一喊就是特别带劲。 哎，他们说吕布和貂蝉都有彩蛋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知道，这问真 是 彩蛋是什么意思啊？ 皮肤的吗？ 你们俩来， 一个字儿，干。 真男人， 我还很喜欢那个蔡文姬的那个配音啊，就是把那个很帅的男朋友都拐回家。 那个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配音的时候，我的天，简直是我的人生宣言，我就是要把很帅的男朋友都拐回家。 其实我们应该就是下一时段刚开始打招呼的时候每个人用一句宣言。 Hello, 把很帅的男朋友又拐回家。 然后那我来小乔的，接下来就是两个人的时间了。 对啊，你不觉得 好 好玩。好， 咱们现在开始啊，咱们现在从李真开始顺序，咱们一人一句啊，来，李真先开始。 一个字儿，干。 羁绊是什么呢？ 左右左右，别别，左右左右，上下上下上下。 你这个变要科技感强一点，那个 不是因为这个，说实话，王者荣耀的我很少听，但是英雄联盟我原来打的时候， 我觉得都很好。 英雄联盟就是，现在又到了展现技术的时刻了。 最好听的那个配音，我觉得是 Victory。 啊，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跟这一样深邃的配音，还有一个跟 Double Q， 还有一个跟这一样的碎啊，对，你说这个也是 Double Q、Triple Q。夸抓 Q， 夸抓 Q 是什么？ 夸抓 Q， 抓 Q， 人家很干脆的 啊，是吧？ 还有那个 First Blood， 对， 所以就是在游戏里有很这样好的配音的节奏的话，我觉得会让你的游戏生活变得更立体一点，就是开着声音别有乐趣。 嗯，哎，我在微博上还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关于他们这个王者配音的 啊，对，嗯，之前那个视频还挺火的， 对， 我觉得那些人都非常的有实力，并且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强，能把声音运用到，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人配好几个角色。 哇， 对对对 对， 这为了省钱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 对， 因为我之前还有冲动，就想着就是可不可以自己找一个人物角色配一配，然后能不能加入里面，后来发现他们都太强了 啊！ 你可以自己录一个，然后等你玩游戏的时候就开着你那个 BGM 把那个原版的游戏关了。 是，那你们说这个配音挺有意思啊，你说这个王者荣耀，那其实你看咱们上半场大概还剩个两分多吧， 嗯 嗯，咱们最后谈谈就是对网游你们各自有什么看法。 网游啊， 就是指那种大型的 MMORPG 类似的游戏，就很费时间那种。 嗯，我是觉得就是大型的网游，尤其是竞技性比较强的网游，我觉得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运动了，叫电竞。 嗯， 然后很多人会关注他们，并且他们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在做，嗯，所以我是觉得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个东西，游戏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人很多的启发点，不是说只有浪费时间而已。我们在这个游戏里玩的时候，可以体会到就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沟通啊、帮助啊、每个人的特色啊，然后一起团队胜利的那一瞬间的感动啊。我觉得其实其实它就是一项运动，一项竞技性的运动，所以我觉得它不单单是游戏而已。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长吧，我觉得还对网游有很大的偏见。其实当你把它做成职业的时候，现在很多非常优秀的电竞选手，他们的职业特别的，我觉得职业前景特别的好。 对，牛牛爱吃这个榴莲酥说，以前有魔兽，没错啊，我跟你说一个最不可能的事儿，牛牛，我从魔兽世界45级内测公测的时候就开始玩，到现在110我还在玩。你就想想我对魔兽的这个坚守， 忠实粉丝， 对，我太坚守了。魔兽的音乐会啊什么的，我也去听过，这真的很坚守。 现场感觉怎么样？ 现场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当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为亡灵的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望着联盟和部落的那个眼神，我觉得，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游戏是一种情怀嘛。 对对，你怎么看呢，网友？ 你比如说，就刚才真真说的那个，听到 Victory 那种感觉，还有听到， 但是我听到 我方水晶正在遭受攻击， 我听到一个词儿也非常不爽 ，Ace。就是不知道是我方被 AS 还是敌方被 AS 啊，一般都是我方被 AS。 而且就是游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这种虚拟空间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很多东西不能去实现，或者是不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在游戏里都可以得到实现。本来生活中是这样的，我可以在那样体验不同的感觉。而且就是包括真真说的这个团队之间的配合呀，还有这种取胜之后的快感。 其实按道理说啊，我应该是咱们三个中最钟爱这种游戏的，但是从我的这个个人观点，刚才我想了想出发呢，其实我对网游的看法就是，我真切的希望各大厂商啊能多出一些新的游戏，因为我们玩的这些DNF 啊，什么剑网三啊，什么魔兽世界啊，都十几年前，我感觉这十年生命没有长，你知道， 其实这游戏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就是我觉得水涨船一定会高，就是玩的人多，游戏自然就会做得好。就是现在游戏已经， 现在没有新网游啊，关键 不是啊，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游戏，至少我这种原来不太赞成不是很爱玩游戏的人，都已经疯狂迷恋上游戏。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当他们都逐渐进入进来，然后有很多商业化的老板会发现其实这个市场很大，他们就会去努力想开发出一些新的产品， 就是有 空 有虚， 对， 你需求大的时候，这个市场我觉得也 会 越来越丰富。 哎，那我问问，就是许可这种男生玩家，那你觉得这个手游会替代网游吗？ 不会啊，当然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手游无论从屏幕的大小啊，还有这画质的大小，而且它手机啊烫啊，玩久了电不行啊，还有 WiFi 啊什么各种方面，它无法超越电脑了，这是肯定的。 除了 电脑的鼠标什么 技术上的呢？ 除非有一天，除非有一天咱们科技发展到全屏透析，就全息投影。就是手机打啪啪啪整个屏幕在这块，我可以这样就凭空这样有全息投影，这种能超越电脑，但那个时候电脑就不指不定发展成什么样了。 对啊， 所 以我感 觉 很快吧，我觉得应该很快。 咱们等会儿啊，还有20秒，最后一个问题，小周老师问一下，李珍小姐姐是什么段啊？李珍小姐姐是刚掉下来的铂金段啊， 刚掉 惨了。 对对对，刚掉下来。好了，那我们上半时段就是这样啊，半点有一些广告和片花，那我们下半场回来接着一块聊。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长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漫游嗨翻天啊。这个帅哥的名字啊是谁，这么有低沉的声音啊，这么像 James Bond 的叫啊。大家好，我是许可啊。 哎，不小心给你撞了个名，我是李可。我们今天节目里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个美丽可爱及智慧和美貌于一身的刚掉下来的铂金小妹妹。 最后一句话瞬间破功啊！对， 嘣嘣嘣嘣！ 好，欢迎李珍啊！ 是不是很为难你们？每次都要让你们想这么长的抬头， 不是是就是是这个千万条抬头，我不知道该想哪个。 对对对，千万条抬头嘛，这个其实咱们今天名字很有意思啊！你看，许可、李可后边名字撞了，李珍、李可前面名字撞了。 我是你们俩一个名字的过渡。 哎，咱们为什么都是两个字儿的名字？从小妈妈给起名字的时候，没想过三个字吗？ 可能比较懒。 对，我觉得真的是，咱们三个名字都是那种就是 比较懒， 里面特别 简单。其实我喜欢两个字的名字啦，我觉得两个字挺好的。可以少写。 其实我喜欢三个字，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因为上学的时候，所有老师喊三个字名字都是后两个，比如说萌萌。 什么意思？ 萌萌或者什么雨烟，就是特别亲切，你知道吗？ 雨烟这名字也太诗意了。 可儿 啊，对， 可以啊， 就是有时候就会觉得。 反正你 喊我就立刻就那种就是点大名的感觉。 好，那你看啊，咱们上半时段给大家分享，大家也了解了一下女玩家的这个啊玩什么游戏，然后玩什么游戏的类型，他们游戏中怎么样啊。那其实呢，下半时段呢，咱们就重点给大家剖析一下啊，还是个女玩家的这个日常。那女玩家嘛，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玩游戏，对吗？那他们不玩游戏的时候啊，不玩游戏的时候，他们都会干些什么呢？我觉得这块呢。这个咱们先用一段视频开场啊，先来看看咱们今天的嘉宾李珍在不玩游戏的时候啊都在干什么呢。嗯，我看一下，等会儿啊，稍等啊，3、2、1走。 哎呦，看完这个我真是口水直流啊，这个。 啊，也赚了，这个点看到那么多好吃的，对吧？ 对，哎，我觉得太诱人了，这个 挺难受的。 这是怎么回事？李真稍微讲讲这是。 因为我除了玩游戏之外，我还是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 哎呦， 不不不，又多了一个 title， 还有正事啊？ 一会儿又是下一期。 其实我好像干的都不是什么正事，啊、就是我 不 玩游戏的时候也在玩，也在外面玩。 人生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看起来不是正事的正事。 嗯，就所以我干了很多人很梦想中想做的事情吧，就是去各个国家、各 个 世界去旅游。因为现在在做一档节目叫《欢脱旅行》，然后呢，节目在各大网站都会播出。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带领大家，让想出去的人找到我们目的地的乐趣，让不想出去的人通过看我们的节目找到乐趣。 我觉得这比较适合我们宅男们，可以在家看这些， 就 在家就可以看到美女、美景、美食。 对，你可以根据我们，其实是我们之前想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带领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就是想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用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真正嗨起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对，这个世界很大，我们想出去走 走 走 走，对， 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旅游节目存在的意义就在这儿。 是，哎，那你们刚才去的这地方是哪儿啊？ 我们去的是美国的关岛。 哎、 在去之前，好多人问我关岛是哪儿的。 哎，我知道。关岛呢，很多人听过美国，以为是在美国本土周围，其实不是，其实它是在太平洋靠这边，就是在其实离日本 对 不是很远的地方， 并且还有很多朋友会以为关岛是日本的 啊，对，因为之前就是因为它属于美国的领土，而且需要美国签证，但是关岛是一个你可以说发展不是那么商业化的一个海岛，但是真的非常舒服，包括上面可以自由开飞机，然后这些，哎，我为什么会走？你来吧， 对， 因为关岛曾经被日本，就是日本跟美国都有殖民过嘛。现在是归美国的领土、 哦、是， 并且算是美国领土里离就是中国最近也是第一个看到日出的地方、 哦、 所以岛特别的小， 是， 但是特别的好玩。我是觉得 首先是因为你能办下来签证的那一刻你就很开心了、哦、因为这个签证确实比较难， 对， 因为像东南亚的一些海岛可能就会简单一些， 落地签， 可能你从拿到签证的那一天，反正我是从拿到签证那一天就开始开心了、 哦、 就还没有去 不 着 觉 开心、哦、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关岛的整个自然人文风光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它有很大很大的浅海滩，特别适合喜欢潜水的人去， 而且人少是吧，那个， 对，人相对较少、嗯、因为它美国签证的原因吧，我觉得很多人它毕竟不是自由签、嗯、所以很多人因为签证的原因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去玩、 嗯、 并且人偏少，环境的商业化程度也不是很高，所以给人一种很放松 很 放松 很舒服 的 感觉， 对， 嗯，哎，咱们这今天导播老师太厉害了，这个我跟你说叫什么技术派，就是时刻改标题这个啊哎，那说到咱们那个关岛，我看你们刚才那个美食也是关岛上面的吗？ 对 啊， 就是 有那个烧烤烤肉， 他们那边是不是三文鱼什么的会比较好？ 倒没有，因为关岛是一个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岛，就是他们的吃的、 啊、 包括鱼啊海鲜肉类全部都是从外面运进去， 都要进口啊， 对，都要， 那很贵吗？还是还可以？ 嗯，价位我觉得不低，就是、啊、是美国的消费价格、 哦、哎呦， 就是、 哎，那上面花美金是吧？ 对，当然，那里是美国、 哎、，American 啊 ，Dollar。 好，那你们在上面还玩了？我看还有很多的这个。 主要那儿，我觉得海岛的风格就是比较大多的海岛都比较像啊，就是冲比较刺激， 嗯、 阳光沙滩、比基尼那种风格，可以开开快艇啊，跳跳伞啊，开开飞机啊， 哎、 潜潜水啊，都是这种上天入地的活动。 哎，上面酒吧多不多？这个岛上？ 酒吧呀，酒吧还行，因为去了那儿之后你就不自觉的，因为它岛上有很多非常豪华的酒店、 啊、 就是很多很多五星级酒店就建在那个海滩那儿、 哎、 你根本没有时间，每个酒店里都会有他自己的 bar， 然后所以你可能很少会有机会专门再跑到外面找一个酒吧，因为在酒店里就完全 OK 了。 那酒店里那个是可以随便进吗？大家还是你得住在那酒店里才能去。 你这问这个问题难到我嘞，我也不知道啊。 你也没去是吧？ 对、哦、对呀、啊，我不可能住在这个酒店，我跑到隔壁酒店去喝酒 吧。啊，就是你在你们那个酒店里。 对。 啊、 嗯哦。那夜景应该非常美。 对，夜景还是挺美的，但是岛特别的小，所以晚上人出来的散步的人不是很多。哦、其实他们的夜生活没有很丰富。 你去的时候是几月份？ 我是6月份去的，特别的晒。 所以去海岛的朋友千万，当刚才大家也看到最后一幕，就我们穿着婚纱那天，真的、真的我已经晒黑了 N+1个色号 N 加一个色号。 本来我就挺黑的，你知道吗？本来我就黑，然后到了关岛之后又暴晒了5天之后，然后最后一天穿婚纱，然后当时我就要跟我们节目组的导演翻脸了，为什么不一第一天要穿婚纱？反正就很 那关岛 很晒， 它的这个最佳旅游季是夏天吗？还是再晚一点10月份？ 它是亚热带气候，所以你全年去应该都 OK。 哎， 它是常年恒温。 那其实说到旅游啊，你们有没有旅游各自推荐的地方？就你比如说，咱们其实平常很多游戏玩家，包括咱们很多日常人工作也累了，其实假期本身就很少。咱们好不容易有一次出去的机会，那 想真来推荐 推对推荐点什么？真 姐应该比我去的地方多一点。 因为这两年我觉得国外游比较热，就是大家都更想去国外看一看，因为国内的很多地方，大家因为这两年大家的生活条件啊，包括社会交通的发达，就国内的地方可能新鲜感不强了， 小假就能去。 对， 国外叫一个长假。 如果是想要出去享受一下，我推荐是国外，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地方希腊，就是真的很好玩，真的特别的美。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希腊是一个特别适合度假的地方，很多美国的那些明星，包括 NBA 的那些球星，他们在休赛期的时候都会飞到希腊去度假。 为什么呢？希腊那地方应该很热吧？ 我觉得还 OK， 你只要在9月份，你只要不集中在6、7、8去，应该都还好。但是6、7、8是旺季，因为那个时候可以下水，就是可以游泳什么的。但是它，如果你要是9月份之后到次年的6月份之前去也 OK， 因为那儿有很多温泉。所以，我是 希腊好玩在哪儿啊？是 好玩就在于自由放松，并且景色超级的美， 节奏比较慢。 悬崖酒店啊，你就住在那个悬崖酒店上，你每天推开门出去望的就是爱琴海，然后旁边的房子全是白色、蓝色，特别的圣洁，然后没有人打扰你，整个岛上你都听不到一丝声音。爱琴海本来地中海嘛，比较平静，连海的那种声音都很小，就极其安静。 哎，对， 所以太爽 了。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咱们要是去希腊玩，住在那个酒店，一推开窗，打开王者荣耀，前眼就是海，前面就是悬崖和海，底下就开始排位。 哇，太 舒服了！我跟你说，你的心态一定特别好。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回荡在爱琴，回荡在爱琴海上， 太舒服了。那个地方真的太舒服了。 哎，那李真，你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时候，有没有打开王者荣耀或者什么游戏？ 因为我强烈建议，现在因为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都普遍用的那个 WiFi 租赁的漫游宝。 啊，对对对对， 我强烈建议把那个信号再加强一些。 那个真的很慢，我收个微信都费事儿。 那个只能保证微信了，我觉得就是你想看个视频，游戏就更别说了。所以我觉得等网络再好一点，我觉得可以边玩游戏边出去旅游。 对，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哎，对，刚才我们说这个标题是女玩家的日常，刚才我们说真真是一个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子。因为他的身份是外景主持人，我原来也是干外景，我觉得有时候去拍节目跟纯去玩感觉好像还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肯定很好奇，做一个大家最羡慕的职业，外景主持是一种什么体验？ 体验就是只有2个字，很累。 一个字，黑。 真 的， 对。 好在你去的风景还是比较好的。 对，其实在大家眼里确实很好玩。每次好玩的那个点都是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开始怀念，但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真的超级的累。因为可能大家看到的时候是我们在外面很嗨很嗨玩得很开心的状态，但是你经常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录节目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你真的不喜欢吃。 对，然后还要表现出很好吃的。 那倒没有，我一般在我的节目里、 那个、 我都是真实体验，不好吃我就一定会说不好吃的，我不会说要强装好吃。 大家还是需要真实。 但是最惨的一点就是你平常如果出门的话嘛，咱们防晒你可以穿防晒衣啊，你可以穿的很裹得很厚，帽子什么全上阵，但录节目不行，就我每天还要对我每天要穿着吊带裙啊，然后在阳光下暴晒，然后回去之后整个人就 脱皮， 就像煮红了那个虾一样、就是整个人都肿起来了。对，所以还是挺辛苦的。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 就是因为工作的节奏会比个人旅行节奏要快很多。 没错没错， 就是你个人旅行可能你一天只安排一个项目，但是工作的话你可能一天要体验五六个项目， 因为时间比较赶嘛。 对， 对， 而且有可能会体验到就是普通人去那玩体验不到的。 对，所以说它让我更深度更快速的了解一个地方。 那一般在一个地方拍待多久？ 我们一般目前是一次是一周的时间。 嗯， 嗯，那也还是挺充裕的，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 我们节目经费有限。 好，这段就不播了。 不是，别播，我们强烈要求有哪位金主爸爸看到的话可以投。 所以有人说这个旅途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要出去的前一天和回来时候看照片的时候。 哦，对，真的， 哇，我们在那儿拍的好漂亮，那种感觉 就是在于回忆，是吧？其实，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想问问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想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在这个找到公众微信号982魔力工厂，也可以登录这个哔哩哔哩，是吧？这个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发送弹幕互动。我也特别想看看观看咱们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你们要是说，比如说咱平常啊，无论是哎工作呀、间隙玩玩游戏，那毕竟是在这个地方嘛，没出去。你们要想出去玩的时候，想去哪儿呢？是吧？你们也可以来跟我说一下，我看看你们都想去哪儿。 对， 那李珍，你反正推荐就是希腊。 欧洲北欧， 欧洲北欧啊，嗯，啊，那李可呢一般会推荐大家去个哪个地方？ 那个这个珍珍说了国外，我要不就说说国内。 好， 我觉得最好的风景还是在西边。 西边？ 西 藏吗？ 西藏， 对，西藏， 新疆， 还有西南云南，嗯，这边。 哟，云南， 我比较喜欢云南。 李珍他们上一次那个节目就是在云南啊。 是吗？ 对，我们有一期节目是在云南拍的。 其实我觉得云南还不错，而且它是这个号称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的地方嘛。啊，秋天有洱海，对吧？夏天可以上这个丽江的玉龙雪山，然后还有， 丽江，哎呀， 嗯，然后还有这个春城昆明，有一个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洱海观花什么，春城观花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 嗯， 我觉得那个还是相对来说风景比较多一点，而且洱海边其实挺能出大片的。对于女生来说，好像拍照占据旅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 蓝天和洱海相接的那种感觉，一片蓝。非常能出这个， 但是我感觉啊，这很多地方，咱们其实得这么推荐，就是单身去哪些地方旅游，情侣去哪些地方旅游，是吧？ 情侣 吧， 然后单身， 我觉得你这个命题不对，单身就在家吧。等找到， 欢迎来到， 还不赶紧找女朋友？ 对。其实关于咱们的这些网友朋友们，有人说去日本啊，去日本就有秋叶原。 对，日本， 啊，其实对日本其实秋叶原我去过那次，但是。哎呀，就是当然了，我没去什么女仆咖啡这之类的啊，就是看了看咱们这些产品啊，那块儿不是秋叶原卖那些电子产品也很好嘛那些， 嗯， 那既然有人说到日本，我就说说我对日本的感觉，就是我第一次去那时候，感觉还挺适合就是说旅游的吧，嗯，还是挺舒服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富士急乐园啊什么的还是挺刺激的，对于我这种胆小的人就不太适合了，其实啊，如果要让我推荐一个旅游的地方的话。嗯，那就是我跟大家说啊，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咱北京，是吧？就大家可以来，大家可以来咱北京， 出门就是景。 我跟你说， 哎，你这个主持人有点。 切一碗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花，让您来到北京就能吃到豆汁焦圈，还能够有一碗郎中，对吧？你就是来到北京之后啊，有很多地域的这个文化，你可以欣赏一下。 对， 这 那你作为一个北京人，给我们推荐一个。 哎呀，太多了，是吧？你可以故宫颐和园看看，咱老祖上这啊， 吃的。你刚刚不是都唱 豆汁焦圈？ 豆汁焦圈、烤鸭、炸灌肠，然后这个卤煮。啊，这个爆肚是吧，爆肚房炒肝这些都可以，是吧，这些都是挺好吃的。然后你要说是想出国的话，嗯，这个我推荐。 这什么反应？ 我推荐一个地方啊，想出国的话，如果大家出国，我推荐第一啊，就是拉斯维加斯啊，在那里是男人的天堂，是我们游戏玩家的中规中心的中所属，在那里我们可以体验到运气的一切感觉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迈阿密的海滩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可能我看这个007比较入迷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迈阿密的海滩特别舒服，那块儿商业程度应该说比较高比较好，但是呢人又是基本都是外国人，那块儿就是人又不多也不少吧，反正挺繁华挺热闹，但是又给你一种因为海岸线很广很广，对面还是巴哈马群岛啊，巴哈马群岛当然就更好了，但是得在咱们的物质基础稍微好一点再去啊，反正我就推荐这么几两个地儿，是吧？ 说来说去，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所有向往的地方，可能未来都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慢慢的为大家呈现。 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是吧？你们那个 就是说不定某天你想去一个地方，在网上搜一下就可以找的看到我们在那儿体验，然后决定要不要去那个地方。 足不出门，观天下。 是吗？在你怎么搜到你们那个视频啊？ 就名字就可以啊，欢脱旅行，百度 OK。 嗯 ，OK OK。 我们是一个很火的节目，虽然目前也就 没有， 很精简。带你游天下， 我们就假设它是一个很火的节目，好吗？ 是是， 不要让我走出这个梦。 往好一点的地方。 对，那你说，咱们说说，咱们其实身为这些游戏玩家，你们身为游戏女玩家，一般去外边玩的时候是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你们会重点玩什么呢？还是会重点拍照吗？女生一般都会。 我是拍照的那种 啊，你是拍照控， 我是很不爱拍照的 那 种。 那你很不爱拍照， 对。 那你是在以什么娱乐为主？去外边就是看风景、放松。 就是除了拍照都行，因为我特别害怕，我一般出去旅游我也特别害怕，就是一直会被别人 Q 说，哎，来我给你拍张照这种，因为你要一直在那凹造型，你就错过了很多看看风景的时间。但是其实我这样有点不好的结果，就是我每次旅游回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惨， 回来没有大片儿， 没有片儿，然后就是没有照片，然后呢还要问身边的朋友要，然后后来发现自己没有拍几张，你要跟别人说，哎，我去哪儿哪儿玩过，别人都不知道。 对， 所以说还是那一点，现在有了这个节目，我就再也不用担心拍照片的事情了， 是流动的事。对于拍照，我说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拍别人，我是喜欢就是背着就是拍拍景啊，然后回头之后看看这些照片，然后回头。 那你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整理一下，整理一下会想到那个地方的，哎，这个地点有什么，就是一个记忆嘛，收藏起来。而且有时候我在那儿调照片的那个景，就不同的， 所以我很喜欢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一个爱拍照的。 对，这种我们俩就可以这个搭起来。 对，这样的话就是我可以玩到我想玩的东西，回来还有照片啊。 而且拍照就是在旅途中，就像真真说的，不能全部就是一直在凹造型或者拍照，确实很影响欣赏风景。有时候就拍完了之后啊，刚才那是什么，就 很累。 对，一直看的是镜头里的那个风景，还是要感受。就比如说我一般到一个地方，就是比如一个小时在这玩的话，可能半个小时、20分钟拍照。 真话吗？还是一个小时都在拍？ 照片。 之后说，哎， 没有没有没有，对，20分钟再拍，40分钟 再 P， 对， 然后都修完之后走了。哎，刚才那个景点咱看的是什么啊？看看照片。哦， 对， 是这样。 哦，原来我去过这儿啊。 您去那儿干嘛呢？咱百度一下，你要去哪个地方？我一分钟，我跟你说，我一晚上游遍世界，我在百度上。 就是全世界各地 P。 哎呀。 但是喜欢拍照的人，我觉得他们各自的乐趣点不一样了。 行，不用往回圆啊，这事儿 真的。 我跟你说啊，各位收音机前和看视频的朋友们，作为咱们男生啊，其实说实话啊，咱们不太喜欢照相，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咱们照相有一种那种面瘫的感觉，平常。 那是你啊。 后来呢，我就在学习怎么咱们照相能帅呢，你知道吗？后来我跟大家说一个心得啊，大家真的是得百度搜一下，你长长知识，各种姿势，你知道吗？我最早照相的时候很傻，人说来来来，给你照相，3、2、1，我就这样直看屏幕，哎，这太傻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学会，就是男生怎么帅怎么酷，就是永远不看镜头啊，斜45度也好，往上45度也好，就挠头往下看也好，这种看表这种也好啊，什么各种就是，反正总之不要看镜头，然后姿势一定要各种。姿势你知道，这种叉腿也好，那种往上就是那种垫也好，然后把人物摆在一个很一边的一种感觉。 我有点心疼这个组里的凳子 啊，这 已经被你扭了。 那凳子质量很好，所以我就是说，其实拍照片与不拍照片呢，我其实都无所谓。你可以拍，但是要拍一个非常好看的。如果你说咱们拍了10张照片，回来看10张都 是，就是精致的照片，一定是拍100张能出2张或者1张好的就够了。 我的老天爷，那基本就是一个小时半个一个小时 在拍照。真的，你问一下玩摄影的朋友，他们真的就是500张能出5张就已经很知足了， 所以 甚至是1张最佳的。哎，不是那个徐克，我刚刚说拍照的时候，你在这儿这么吐槽我，为什么你还自己去搜拍照的造型？ 因为男生嘛，有的时候在很多地方也是需要一些拍照的，因为要发朋友圈啊。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就是原来不懂拍照的时候，就是每次一定要露16颗牙，然后笑到后槽牙都展开，然后 人物要特大， 对，然后伸出2只手，然后一定要跟所有的景物站在正中间合照，你懂吗？就是到天安门，我一定要在天安门前正中，然后跟他合个照。 就是慢慢的，对，然后慢慢的，其实我发现出去拍就是旅游时间长了，其实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在景点拍可以拍出大片的感觉，其实单一的一个就是一个单面颜色的墙都可以拍得很美， 对， 所以你只要想要好看的照片，随时都可以拍得出来， 对，而且 不要局限于地点， 而且我是很不喜欢在那种就是著名景点，就是一拍大家就知道在哪儿的地方合照的，就这种地方我就是纯拍景物或者是这个建筑，然后会选那种就是。好像那个景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就是那种感觉，那种氛围。主要以人为， 我觉得你们那个 人就是人，景就是景。 对，我觉得你们那个节目可以下期出去旅游的时候着重及再详解一下大家拍照的好地方。 对，我们会逐步给大家一一剖析。 是。好，行，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也差不多，非常感谢这个李真啊，做客咱们的这个直播间，谢谢李真啊。 不想走， 其实不想走， 再坐会儿 啊，对，其实大家呢，如果要想看到很好看的这个旅游节目啊，包括你要去各种旅游节目怎么看，也可以关注李真的这个视频节目， 欢脱旅行， 对，没错。 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感到开心的话，还是那个啊，不如佩戴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艺人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没错，那欢迎大家每天晚上8点到9点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漫游嗨翻天节目。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呢，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啊，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吧。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明天晚上8点即将这个做客直播间的保密 啊，对，做客直播间 有一点悬念。 对，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咱们这个基本也是游戏界咱们的老朋友啊，一个大佬啊，然后过来咱们聊一聊啊保密的事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啊。 好，没有悬念，你们这个预告做的很没有预告感。 对，好，没有预告感， 什么都保密，那你们预告什么呢？ 你看咱们今天的这个，我觉得这其实李真真真可以多来了啊，真真这种咱们可以形成这种三人这种， 然后每次我们都来聊一个风景的地方，怎么在那里打王者荣耀。 可以啊， 好了，就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接下来呢是青春联盟，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